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hris Brown 带过的一首歌 Five More Hours 啊，那还有五个小时就可以开始狂欢了吗？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快乐很简单，只要数着数字啊，也许快乐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喽。相信呢，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要准备下班了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好好的去策划一下今天该怎么去 happy 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今天呢还是工作日，明天还是要早起上班的，不要嗨过头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有的时候呢，适当的放松呢，可以让自己第二天的工作，甚至是下一个目标，可以来得更快一些。所以这就要告诉大家，时常保持微笑，保持好的心情，可以让你更厉害哦。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散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见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啊，没错，那年轻的时候呢会很不理解为什么分开之后还会有那双爱笑的眼睛呢，可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明白了，何必把一个人当成一片天呢啊，你自己就是一片天，分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呢尽情去笑吧，不珍惜你的人又何必去纠结那些不开心的，是吧？所以呢失恋了没有必要跌入深渊，你要看到外面的阳光格外的灿烂，你明白了吗？ 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乡琴与植树之邂逅》的主题歌啊，是来自方雅贤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遇见》。遇见呢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它预示着你之后呢会发生一系列的预料不到的惊喜，你的生活也从此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方雅贤带给我们《遇到》。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手握我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手握我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握 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我们说其实呢遇到呢这种缘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哈。那么到后来呢你就会知道，其实那些年错过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勇气啊。那轰轰烈烈的穷追不舍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呢却不后悔，因为自己呢曾经已经尝试过了。所以呢有很多歌呢初听呢不以为意，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滤呢才会觉得是更加的感动哈。那所以下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值得大家慢慢去品味慢慢去体会的一首歌，是来自成龙大哥带给我们一首新歌，叫做是谢谢一辈子。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由周杰伦作曲，充满了柔情的中国风。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成龙大哥送给妻子林凤娇的。那歌曲呢将成龙对妻子的爱意呢表达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成龙的谢谢一辈子。 我曾想一路的往上高飞， 要登上传说的世界之巅，我不怕所有困难艰苦的考验，只担心你会不会陪在我身边。我也曾跌落到谷底深渊，那里不只是无尽的漆黑，要面对最狠毒的嘲讽和羞辱，是你比我还勇敢牵着我冲出。人生像一场无本的戏，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就才越懂得珍惜，谢谢一辈子，谢谢这辈子有你。常常被人狠狠评断着，又往往被人诚心赞美着。当人生走到这个特殊的角色，是你提醒了我要不断学习着。当掌声最响亮的那一刻，快乐时刻，我只要有你在我背后面撑着，那才是我最最有勇气的时刻。人生像一场无本的戏，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一无求，命运是一个无解习题，过越久才越懂得珍惜，谢谢一辈子，谢谢这辈子有你。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一无求，命运是一个无解习题，过越久才越懂得珍惜，谢谢一辈子，谢谢这辈子有你。 OK，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哈。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这种能力的话呢，也可以为自己亲爱的不说是唱一首歌，也可以是写一首诗哈，真的是爱意满满呐。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描述的爱情故事呢，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美了。听说这是一首这个描述爱的备胎的情歌哈。如果说人是自私的动物呢，两个人都在一起，那如果只有一方付出，另外一方呢是迟早会提出分手的。那但是在爱的面前呢，哪怕对方只多说一句别走，可能都会愿意为其留下。爱呢是付出，不是索取。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是来自 A Great Big World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 Say Something。 掌声请。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光照充足，且空气优良，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干燥，应注意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夜间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电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应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故宫博物院将于2019年1月6号起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为了本次展览，故宫博物院将破纪录地展出近900件文物，恢复昔日皇宫过年的装饰活动，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这次展览分为文物展览和实景体验两个部分，观众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展览的展陈手段也非常丰富，包括实物、动画、视频、音乐、投影、熏香、红外感应等，可以让观众感受数字技术、虚拟影像、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搭建的互动平台。此外，过大年主题的多款故宫文创产品和展示全国各地老字号产品的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展也将在特展期间同步推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这次展览不但是文物展，更是文化展，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依托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资源，通过仔细研读清代档案史料，展览力图将相关文物还原到历史本来的场景中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你想多少？恍惚 之间，回到从前，你还没走远，率性自然，像蓝蓝的天。我们之间已隔了时间，你不再念我，不把手而牵。那些拥抱，那些情话和那些缠绵，滴滴答答，秒针里飘散。时光太深，青春太浅，多少人能够抵得过流年？那时不懂，现在懂了，时过境迁，热烈变无言。时光太深，今生已淡，我们的缘分只剩下擦肩。人海汹涌，再也看不见。 太深，来自陈晓东啊，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陈晓东为电视剧《功夫之爱》的速递献唱的插曲。那最好的时光呢，是那些盛夏鸣蝉呐，你我正是青春少年的美好模样。突然重逢，才发现即使多年未见，擦肩而过，我们还依然记得你的笑颜。流年难抵相思长，再见你时手足无措，惊慌不已，除了叹息，还感慨此生注定无缘。 所以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意境，听完之后呢，你也会觉得哇、哦、时光真的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会教会我们很多，也可以见证很多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时光太深，来自陈晓东，就送给大家了。希望呢大家呢不要辜负我们的时光，不要辜负我们的岁月，珍惜好眼前人，珍惜好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吧，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秋琴。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1980年，李健复推出了专辑《龙的传人》，同名标题曲不单成了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一首经典，更是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作品。在歌曲诞生40周年之际，李健复联合王力宏和李友山联袂推出了新编版。歌曲由原版制作人李寿全再度担纲制作。值得一提的是，三位演唱者是一家人，李健复是王力宏的表叔，李友山是李健复的女儿，力宏的表妹，两代人同唱一首歌，是鼓舞更是传承。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健复、王力宏、李友山，龙的传人40年。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身有长江水。 记载人梦想希望勇敢都要疼 敲下公益的大门，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传承，这就是古树的第一人称，我们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我们说那些曾经熟悉的啊，非常频繁联络的一些朋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通讯录里边一个陌生而绕口的名字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呢，这种熟悉到陌生的感受似乎已经成为每个人成长之路的必经事件了。这些曾经丰满了我们人生的人啊，最终呢将化成夜深人静时念念不忘的伤感和一声遗憾的叹息，那可能偶尔还是会想起。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唱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哦。来自牛仔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蒋秀琴。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我还不习惯没有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重复着熟悉的场景，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却不会再停下脚步，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悄悄地把眼泪收起，我不想让你担心，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会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熟悉